上一次的是比较简单嘛，哈，啊，今天的也比较简单，那下一次的话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好，下一次讲到灭不带因的那个道理的话就会比较难，那今天的还是比较简单。那我们讲到四种真实，好，四种真实里头第一个好，时间即成真实，第二个道理即成真实，第三个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那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呢，他先讲能观智这一方面呢，好，从能引无漏智，好，根本无漏智跟无漏后得智，好，讲这个能观智有三种。那么相对于能观智的三种呢，它就有所观尽呢也有三种啊。第一种就是妙正法教的对的，就是能引无漏智，第二个就是观察这个真如啊，就是根本无漏智，第三个呢就是带相观空的呢无漏后得智啊。上次呢在讲问题的时候又讲到这个夹带跟变带的这个道理哈，这一件事情来讲呢，其实对我们唯识宗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的命题。而这个命题呢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啊，就是说以前在解释这个带相观空这个带的时候呢，都是解释成变带，那如果东西是变出来的就代表它不是真的，所以你变带你去观这个真如的时候呢，就代表这个真如是你变出来的，所以它就不是真的真如，就不是真理了。那么唯识宗一直讲自变自缘，一切法都是它变出来的，自变自缘，所以呢那其他的宗派呢就在跟唯识宗讨论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唯识宗是不能够证圣道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观到诸法实相，你的诸法实相是你变出来的，所以绝对不是真的诸法实相啊。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呢，就是你唯识宗没有办法成圣人，成就圣道。那这个问题一直到什么时候解决呢？这个问题就是玄奘大师解决的。玄奘大师到了印度以后呢，啊，也是遇到了挑战，在那兰陀寺，然后也是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么玄奘大师就讲，这个带有两种解释，啊，一般解释是变带，但是对于真如来讲的时候呢，是夹带，就是你这个智慧呢是夹带这个真如。好，变是我变出来的，主体还是一，那夹的时候就代表有两个了，一个是智慧，一个是什么所观的境，那这个智慧把这个境夹起来。好，所以呢不是由智慧变出这个境来，而是夹带真如出来啊。以这个夹带的说法呢解释了啊他们的问题啊，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所以呢由此啊，唯识宗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好，所以还是由玄奘大师好把它解决的。那么所观境啊也是三种，哎，那么他后面又在讲说这个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呢，又在问说那你这个观察的境界到底是什么啊？他就讲就是四圣地。那么后面呢就讲到入见次，就是在观察的时候从能引无漏智，无漏智根本无漏智这个见次的时候呢啊，你怎么观察，讲到第一项能引无漏智，他观察呢这个四谛十六行呢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解的四谛十六行。那么四谛十六行呢他一开始就讲苦谛，苦谛以无常行、苦行、空行、无我行来解释苦谛。那第一个就讲解无常行，那么无常行呢又以五行来解释无常行，啊，变异行、灭坏行、别离行、法性行、和会行来解释无常。 那一开始呢就讲用变异型来解释无常，啊，所以在解释无常型的时候，变异型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讲解变异型的时候，第一个一开始就依照智较量，啊，有世尊讲的诸行无常，啊，然后呢世尊讲有情世间它是无常的，气世间是无常的，啊，那么我们依照尽信真上作义力，相信佛讲的话呢，然后呢得到一个决定性，对于无常诸行无常的了解得到决定。那么这样子的尽信真上作义呢，这种决定呢就是力量是不够的，啊，所以第二个呢他就讲由现见量，啊，不是只是佛讲而已，他让你去从现量上观察，哎，从现见量的观察呢，然后由现见真上作义力的力量呢让你对于无常得到决定。那么一接到现见量呢，那么第一个就开始讲了八种变异的因缘，上次讲了，哎，就是基石主序，啊，他所损害受用亏损时节变异火所焚烧水所飘烂风所鼓噪，啊，异缘会遇。那么上次讲到了异缘会遇，啊，应该把它讲完，但是呢我最后漏了一句，我以为讲完了就最后一句话没讲，啊，最后一句话就是其余一切如理应知，哎，一元会议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用三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来解释一元会议，就是说你现在正有乐受的时候，你遭遇到苦受的缘或者是不苦不乐受的缘要现前，那么这时候你乐受就停止，然后呢如果是苦受的缘的话呢，苦受就会显现，所以从乐受就转为苦受，如果是不苦不乐受的话呢，那么就从乐受转为不苦不乐受。那同样的苦受跟不苦不乐受碰到别的因缘的时候它也会转变，啊，所以这是用从三受的方面来解释一缘会遇。解释完了以后呢，他又用贪嗔痴三种不善根来解释，你现在正是贪心发起的时候呢，那你碰到嗔的境界，啊，那你的心就转变了，就变成什么嗔心发起，这时候贪心就止息了，嗔心就发起了，或者是你嗔心在发作中碰到愚痴的境界，这个时候呢嗔心就停了呢，愚痴就发起了，哎，所以他用三不善根来解释这个一缘会遇。那么解释完了以后呢，他又用六识来解释一缘会遇，啊，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碰到了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呢，他也会转变，啊，来解释一缘会遇。那么最后一句呢就是其余一切如理应知，这个其余一切呢我们前面讲了三受，啊，三种不善根六识，但是呢心所法，心法有八种，啊，心所法呢有五十一种，所以这其余一切呢就包括刚刚没有提到的其他的心所法，哎，心法跟心所法只要因缘和合了它都会升起，哎，所以说呢其余一切如理应知，只要因缘和合它会升起，那么别的法因缘和合了它升起的时候，你这一法呢可能就停止了，所以这个因缘就转变了，所以说其余一切如理应知就解释了一缘会议，哎，这个第八个因缘。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一切有色及无色法所有变异皆由如是八种因缘，除此更无若过若增，这句话呢是总结了这八种因缘，哎，一切有色及无色法所有变异，无色法呢就是指的是属于心法跟心所法，所以一切的色法及心法它的所有变异呢都包含在我们前面提的这八种因缘当中了，哦，不会超过这八种因缘，这八种变异因缘呢也不需要再增加，哦，所以说除此更无若过若增，啊，这解释了这八种因缘呢就是变异因缘的八种因，嗯，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解释第二项，内室有十五种变异无常之性见量，所以这边就是从开始限量观察内室十五种变异而能了知无常性， 那么内饰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内身啊，就身体这一方面的变异显现出来的无常性。第一个是分位所作变异，位由关键或自或他，从少年位乃至老位，诸行相续，前后差别，互不相似。这个分位所作变异的分位呢，就是指我们人生的八个分位。第一个是我们投胎了以后呢，到了处胎位，啊，在胎里头的胎脏里头的位置。第二个是出生位，出生位就是从什么呢？从我们处胎出生了以后，一直到了冒熟位，到后面第八个冒熟位，啊，都叫出生位。这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第三个婴儿位，啊，婴孩位，就是从我们处胎位出来以后呢，到不能够还没有办法游行嬉戏，这个叫做婴儿。那么第四个是童子位，童子位就是解释是能够游行嬉戏，就可以自己在那边玩耍了。第五个是少年位，那第六个是中年位，第七个是老年位，第八个是冒熟位。在瑜伽卷二有解释，你们可以去查一下。那么少年位呢，它是解释说是从能受用欲成到三十岁都叫少年，所以没到三十岁都还属于少年人，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那么能受用欲成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的根成熟了，你的根成熟了，能够什么受用欲成了，这个叫做少年位。为什么要跟你们讲叫根成熟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当你的根成熟了，你的业就重了。你还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你的根没有成熟，你做的坏事情、做错事情，可以原谅，那个力量比较轻。当你的根成熟了，你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个力量就业力就重了。那这个是少年位。那么到了中年位是三十岁到五十岁，叫做中年位。老年位呢是五十到七十，所以我现在是老年了，超过五十岁了。那么七十岁以上呢叫做冒熟位，也叫冒熟位。所以由这八种分位的观察呢，无常叫做分位所作变异，基本上大概是这么解释哈，粗的解释。那么下面我们仔细按照文来解释，位由关键或自或他，关键呢就是对着这个境界呢直接的观察看见，或者是说呢这个见呢是指眼识啊，眼识见。那么观就是指意识的分别，由眼识直接看见呢而引起你意识的分别来观察，叫做关键。或自或他，你观察自己的分位变异也可以，或者是从他人来观察这个分位变异，可能观察他人是比较容易因为人多，只是观察自己，那你自己现在可能要过了十几二十年了，少年位老年位才能观察。提醒一下，变异性讲的是一段时间产生的变化是讲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产生的变化。从少年位乃至老位，就是居所观察的分位。他举的是少年、中年、老年三位，但是呢，所观察呢，这八位都是可以观察，都是可以观察的。诸行相续，前后差别，互不相似。这个诸行指的是内身的相状，就是我们身体的相状。虽然我们内身相续不断呢，但是它也有前后分位，内身的变异差别可以观察。而由这个观察知道说我们内身起了变化，不相似了，本来是少年那么到了三十岁以后就到了中年，那中年跟少年是不一样的到了五十岁以后到七十岁呢之间是老年，老年又跟什么中年不一样。从这种分位的变化观察它的不一样的变化呢，我们知道有变异型，知道无常，从这边观察。 此内分位前后变异，现可得故，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啊，这种身体的分位的变化呢，啊，现可得故，由自身他人的内身前后分位的变异呢，可以现见得到的，有眼识现见得到，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你眼识见到了以后呢，你的意识呢就开始分别说，哦，这个内身是这种变化性是有的，哦，是无常的。从这边这种变异性，我们身内身的变异性来观察无常，这是一个啊内身的分位所作变异。那第二个呢，内视呢，就显舍所作变异，这是观察身体的显色变化而了知无常。未由观见，先有妙色，肌肤先泽，后见恶色，肌肤枯槁，复于后时，还见妙色，肌肤先泽。这同样的，你去观察呢，先有妙色，肌肤先泽。啊，先就是我们先前呢，先是观察一个人呢，他有美好的色相，啊，有妙色。这妙色是什么呢？就是肌肤先泽。啊，他的肌肉很丰满，啊，皮肤很洁净，很光滑润泽。啊，一般我们讲就是气色很好。后见恶色，肌肤枯槁。啊，后来呢，再看这个人呢，他颜色就气色变得不好了，他的肌肉不再丰满了，啊，皮肤的颜色也变得很枯干干燥。可是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复于后时，还见妙色，肌肤先泽。啊，他又变得什么？肌肉很丰满，肤色很光润了。此内显舍，前后变异，现可得故，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啊，这是结论呢。此内显舍呢，就是观察人的内身的颜色呢，前后变异，现可得故，在不同的时间呢，身体的有妙色，有恶色的变化。啊，这种我们可以由限量的观察得到妙色跟恶色的变异。啊，这时候呢，便心里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啊，诸行无常的结论，啊，这是从我们一个人的气色来观察他得到诸行无常的结论。第三个是形色所作变异，这个是观察身体形色的变化而了知无常。如说显色，如是形色由肥瘦故，因之异耳。啊，前面是用显色来说明它的变异，同样我们内身的形色啊，就是指一个人的体型呢，啊，这个体型它会胖会瘦啊，随着时间而有变异，有时候胖有时候瘦，由这形色的变异也可以得到诸行无常的结论。啊，这是从形色来讲的观察来讲。那当然它这边后面没有举，但是表色也可以观察啊，我们就是诸行无常。其实我们每次来这边就可以观察诸行无常，是不是？你本来在家里头，你来这边上课，啊，你坐捷运过来，是不是？到这边，你的人的心什么，他就到这边来了。然后呢，上完课你回去，这个也是一段时间的变异嘛，是不是？你的人本来在家里头，现在到了这边来上课，上完课回去，这不就是无常吗？啊，对吧？那你也可以来观察，上个礼拜，哎，如观法师在，那有很多居士来，所以我们人很多，对不对？哎，这个礼拜如观法师回美国了，现在人就少一点，对不对？所以从多人数的多跟少，是不是无常？对不对？那下次说不定碰到什么因缘，哎，人又变得很多，所以你来上课看到这个人数的多寡啊，也可以观察到什么诸行无常。它意思是什么？举这么多东西，好，后面还要讲，内视15个，好，外视16个，好，举这么多来讲，就是告诉你，生活中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观察无常，也只有这个变异无常，是我们现见量容易观察到的，其他的你还不太容易观察到，后面讲到灭坏无常、刹那无常，你没有办法观察的，所以你说，没时间修行。不是没时间修行，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 一开始我们上课跟各位讲，讲什么呢？好，随时随地你思维无我意。好，那你觉得那个太难没有关系，他现在告诉你，你随时随地可以观察无常，观察诸行无常。那他这边是举了各种例子，但是在生活中你就可以观察无常，然后对诸行无常能够得到一个决定见。好，那我们再讲到第四个，兴衰所作变异。这个兴衰呢，所作呢，就是人拥有的这个眷属跟财位变异而了之无常。先时眷属财位，或见系皆兴盛，后见一切皆系衰损，复于后时还见兴盛。啊，先时眷属财位，或见系皆兴盛，就是一开始观察这个人呢，啊，他的眷属很多，哎，他的家族很大，眷属很多。然后呢，他的财富也很多，他的地位很高。后见一切皆系衰损，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看他的时候呢，哎，这个家族破败了，好亲，然后呢，财富呢失去了，地位呢贬低了，为什么没选上总统？啊，地位贬低了。富于后时，还见兴盛，过了一段时间，你再观察，哎，他的家族又兴旺了。哎，人丁又添多了，财富又聚集了，他的地位哎又选上总统了，又还富了。所以从这边观察，这个兴衰就知道了什么？诸行是无常的。所以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哎，观察这个眷属财位的变异呢，了知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好，所以不要太执着在这一方面，哎，要不然的话很痛苦的。啊，第五个知解所作变异。知解呢，这边知解讲的是身体的一部分哈，不是只是指我们的四肢的关节。啊，先时知解无有缺减，后时关键知解缺减，或王贼人非人作。这个人本来身体是什么？是完满的。啊，后来被王，这个王就是指用国家的合法的刑罚。啊。贼呢是指私人不合法的强害，人是指人造成的损害，好，非人是指什么？天龙八部、畜生啊这些所造成的损害。知节缺减，因为这些呢使你的身体残缺了，啊，眼睛瞎了、手断了或者截肢了，啊，知节缺减了，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由于这个身体的受伤，从完满到了缺损，而知道什么？身体的诸行也是变异，也是无常的。我这边要跟各位提一下，讲到这个非人这个事情。我们人哈，就是经常会什么疑神疑鬼，本来都没有事情，但是呢啊，发生了一些事情以后呢，你就去怀疑，哦，可能是这个鬼神来搞我，啊，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生病了，啊，可能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变得比较衰损了。说老实话，第一个，天人是不可能来搞你的，是不是？天都嫌我们脏嘛，我们又臭，他为什么要来？哎，所以说以前讲这个天女下人间。不太合道理，不太合道理。天人嫌我们脏臭，他是不愿意来的，所以他不会来搞你。啊，那能搞你的是什么？畜生他要搞你吗？畜生他为了自己的生活，他都很辛苦，他也不会来搞你，对不对？那你说鬼来搞你吗？我告诉你，现在鬼还怕人呢。所以鬼也不会来搞你，因为什么？鬼他为了吃东西，他为了吃东西，他要去求取这些东西，很辛苦。顶多是怎么样？就是说他看到你，好，从你这边可以得到一点好处，那么呢，来，请你给他祭祀一下。顶多是这样子。所以你发生的这些事情，不要认为都是什么非人在搞你。 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心里头出现了这个阴影，然后你执着它是真的，当你执着它是真的时候你就完了，当你执着它是真的时候你就被上面卡住了，所以都不要认为它是真的，没有这些事情，没有这些事情，你每天安安静静的啊，做你的早课啊，做你的晚课，你有时间好好的用功学习佛法，只要不做坏事，你都不要担心这些事情，你都不要担心这些事情。通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或者遇到一些境界你被吓到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你以为说有这个非人在对你不利啊，其实真的是很少，真的是很少，所以不要在上面执着它。我碰到这些例子大部分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经过一些心理治疗都可以愈权，那你不用管它是最好，好，把它看开一点，这些都是因缘法，不要去管它，那就不会有事情，就是怕你认真，就是怕你认真了。要了解世间一切法因缘生，这个法生起来它必有它的因缘在。那么因缘法它必然是什么？是有实现的，它不可能是无穷的，所以他想继续也没有办法，所以你就是把心系在佛法上面，好好学习，其他事情不要管它。佛教导我们出家人生病了，生病怎么去看病，看三次，三次看不好不要去看了，怎么好好用功，看三次，三次看不好就不要管它了，好好用功。所以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自己吓自己，都是你心里什么变出来的，你心不变，他没有能耐对你怎么样。好，我们讲完了这个知解所作变异呢，讲这个取老所作变异，第六项由身体的劳累而有变异，叫取老所作变异，或由驰走、跳涌、跃直、寻袭，或作种种迅疾生业，生疲劳性，生疲疾性。我们观察呢，身体本来是不劳累的啊，但是由于驰走，驰走就是快跑了，跳涌就是在原地这样跳跃，跃直就是向前跳，寻骑就是骑马啊，或者是调伏这个马，或作种种迅疾生业，也就是你做了各种的什么剧烈的运动，生疲劳性，生疲疾性。由于你做了这些剧烈运动以后呢，你身体劳累了，就是生疲劳性。好，如果你过度的疲劳了，就是生疲疾性。富于于时，渐比远离疲劳疲疾。啊，富于于时，你经过了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再见到它呢，是什么？远离疲劳疲疾，它已经恢复了，不疲劳了，也不疲疾了。经过休息以后就恢复了，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所以呢，这些身体劳累了，它还可以恢复。从这边观察知道了吗？这一切法是无常。第七项，他所损害所作变异，就是由外力的损害造成的变异。其身或由刀杖、鞭革、皮绳、毛槊等坏。啊，就是你的身体被损坏了，怎么被损害的呢？是由刀杖、刀子割了，啊，损坏了，或者由杖击而损坏，或由鞭革，啊，鞭就是皮鞭，由皮鞭的抽打而损坏，啊，或者由这个皮绳的绑捆而受伤，或由毛槊，这个槊是长矛，啊，毛子短子的短毛，由毛的刺杀而损坏，或由种种蚊虻、蛇蝎。诸恶毒处之所损害，其身变异，啊，或者是由这个蚊子，啊，的叮咬，虻啊，虻是一种吸血的飞虫，叫做牛虻啊，它的样子有点像大苍蝇，哦，嘴巴长长的，它那个嘴很厉害，啊，牛皮它都可以叮进去， 我刚刚出家的时候，我师父带我到威斯康星州去，然后呢，他们带我们去参观一个艺术学院。然后那艺术学院下面呢，就有养牛，啊，我们走过去就有那个牛氓，哇，真是厉害！我穿了裤子啊，他隔着裤子咬我，把我裤子都咬破了，然后都钉进去，他抽血，好，那个牛氓跟大苍蝇一样，那个咬得很痛，我那个一痛，我说哇，这什么东西？我说哦，这是那个牛氓，嘿，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蛇蝎，好，蛇跟蝎子等恶虫，好，它蛰伤了，叫做诸恶毒处，附于鱼食，见不变异。好，过了一段时间，你身体的受伤又复原了，好，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由我们身体健康而受到损害，好，有损害又复原，我们便能观察得知呢，这一切法是无常的道理。第八种是寒热所作变异，啊，由身体受寒热的影响变异来观察无常。于正寒时身不舒泰，全局站立，寒冻缠逼，西域温阳，啊，于正寒时就是身体正在处在这个寒冷当中的时候，身不舒泰，因为你那个身体冷哈，你身体就喜欢窝到那边，好，就不愿意舒展它，你身体不愿意舒展，你的心情也不会什么安泰，好，所以说身不舒泰。全局指身体缩着呢，屈曲而不伸直，好，叫做全局。站立，你身体很冷，冷得发抖，叫站立。寒冻缠逼，好，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寒冻就是特别冷了，好，这种温度呢，特别冷的环境呢，使你的身体不舒服，啊，心情很苦恼。叫做寒冻缠逼，西域温阳，希望能见到太阳出来哦，暖和一点，啊，或者是什么能够喝点热的东西，烤一个火，啊，很舒服。讲到这个东西，我特别有这个经验，因为在什么，在新墨西哥住在那边，冬天的时候，啊，在法印寺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那真是冷，越冷，人是这样子，你越冷你就越不想动。你越不动你越冷啊，这个负循环的结果呢，你就容易什么气血不通，就容易生病，所以啊，每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我一看，哎呀，那边那个彤云起来了，哦，彤云起来就代表什么雪要来了，要下大雪了，然后我那个胃哈，哦，就球起来，像一个球一样硬起来了。为什么紧张？因为什么下大雪要去铲雪啊，哦，我们那个路啊3.6迈要用什么铲雪车铲，那这一边就是悬崖，然后铲雪车下去，啊，以前是我自己铲，那 后来呢，帮他住持嘛，就是同学铲，他铲我比他还紧张，因为他出去了，他只要他我没有办听到他回来，我那个胃就没有办法什么松下来，啊，因为很紧张，因为什么，他要出事比我跟他，那我更麻烦，哎，就在那边一直紧张，啊，听到他车子咔哒哒哒哒哒回来了，我啊放松了。就是很紧张，然后呢，你去铲雪，你不用车子，你去铲那个雪的时候呢，你外面穿了那个防寒衣嘛，你再这样铲，外面很冷，你铲的时候呢，你身体就发热，然后呢，外面就下雪，你里头就流汗，哎，你雪铲完了，铲完了，以前不晓得，雪铲完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就是马上回房间。把衣服换掉，擦干，换一件干衣服。那以前刚开始不晓得，就怎么样，就在那边聊天呢，啊。铲完了，大家聊聊天，一聊，外面的寒气进来。你在铲的时候，你汗毛孔全部开的，你一聊天，寒气一进来，寒气就入侵了。那你汗毛孔一进来，那寒气进来容易，你要请他出去就难了。好，那刚开始年轻，显现不出来，过几年你就知道了。哎，那个寒气出不来，它随时在你身体里都跑，那很难很难去出来的。哎，所以我们铲完雪也煮那个红豆汤，啊，大家铲完雪哈，姜汤跟红豆汤，那回去换了衣服去那边喝一个红豆汤，热的哈，啊。所以说西域温阳，就希望那时候有个热饮啊，或者希望太阳出来。所以我每天在那边下大雪，我就在那边天天在那边看，心里在想，啊，希望太阳赶快出来吧。就这样在那边西域温阳，这个是在讲寒冷的时候 于正热时身体舒泰，奋身甘雨，默目流汗，热渴残逼，西域清凉。啊，这个是遇到热的时候，啊，于正热时，在热的时候呢，身体舒泰，啊，你身体就舒展，心情安泰，啊，这是刚开始是这样子，你再热下去，奋身甘雨，哎，再热下去，这个奋身就是因为热，使你的身什么，身心不安宁呢，叫做奋身，甘雨啊，你说话时候也觉得口干呢，啊，太热了，口干舌燥。默目流汗，默目是细雨，默目流汗的话就是说你身体因为太热了，身体流汗就好像什么下细小雨一样，哎，这样子流汗。热渴残逼，这个时候身心觉得很燥热，口渴不舒服。西域清凉，这时候你心里就希望什么能够碰到清凉的环境啊，或者是什么到冷气的房间去休息一下，或者冲个凉啊，所以呢或者希望喝一口什么冷饮啊，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冷饮卖得特别好，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什么，在热的时候你就希望，过热的时候就希望能够碰到清凉。讲到这个呢，我也有经验，我到美国去啊，去做事的时候呢，就住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凤凰城是美国非常热的一个地方啊，夏天的时候可以热到华氏啊120度以上，非常的热。你那时候你要开车，开车的时候呢你还不能马上坐下去，为什么，你一坐下去你那个大腿这边就会被烫到，哎，而且很容易中暑，因为那个车子里非常热，嗯，所以我就在想不知道以前做了什么业啊，这种极热的地方也去住了哈，这个很冷的地方也去住过，嗯。复制寒食，还见如前所说相状，又到了寒冷的环境呢，身心也出现了遇冷的状态哈，又出现了那刚刚讲的那些状态，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行无常。从这个冷热的变异观察呢，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啊，第九个是威仪所作变异，由行住坐卧四威仪的变化啊，来观察无常。行住坐卧随意威仪，或时为损，或时为益。行住坐卧这四种威仪呢，任何一种威仪呢我们都不能够什么持久的做，比如说行走，行走可以使我们的血气通顺，可是你不能一直走，你一直走一直走你就疲累了，你继续走下去你的脚跟腿会受伤，所以这四种威仪呢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说它或时为损或时为利，适当的时刻你施行这四种威仪呢对你有利益，啊，不适当的时候施行呢就有弊病产生损害，啊，所以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行无常。由我们这个行住坐卧威仪的损益的变异而知道呢诸行是无常的。啊，第十个是触对所作变异，由触对境界啊心中所生的变异来观察无常。为由触对顺乐受触，领乐触缘所生乐时，自能了别乐受分位。就是由我们观察内心接触，面对这个顺乐受处的时候呢，这个顺乐受处的心所，它所能顺随顺呢，就能够随顺升起乐受。当乐受升起的时候，我们内心就能从这个乐受呢，领受了这个顺乐受处为真上缘而生的乐受。这个时候心中呢，也能够了别乐受的分位。什么叫做乐受的分位？啊，比如说我现在所设的乐受比前面所设的乐受增加了，啊，现在更快乐了，或者减少了，现在比较不快乐，以前比较快乐，啊，这是一种分位，或者在乐受的时间上长短的变化也是分位，哎，我现在受这个乐比较长，哎，下一次这个乐受减短了，从这个时间的长短也是乐受的分位变化。如能了别乐受分位，如是了别苦受分位，不苦不乐分位，因之一耳。好，我们从乐受的分位的变异，我们可以观察诸行无常；从苦受的分位变异，也能够观察诸行无常；啊，从不苦不乐受的分位变异，也能够观察诸行无常。彼有了别如是诸受前后变异，是心心性 非故故性，或增或减，暂时而有，率而现前，寻疾变坏。就是你这个观察者呢，他了别这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他前后是不同的氛围变异。好，是心心性，非故故性，能够知道这三种受在前后法体的氛围上面，每一个领受都是心的。好，所谓心，就是说前后的领受是不同的法体。比如说我前一刹那是乐受，后一刹那还是乐受，但是这个前一刹那乐受跟后一刹那乐受已经不是同一个乐受了。但是这里讲的呢是什么？是讲的一段时间的乐受上的氛围。你现在有乐受，后面有乐受，这两个乐受的法体是不一样的，是新的，好，不是旧的。如果说旧的话呢，就说是故呢，就是旧的意思，就是我现在的乐受跟后面的乐受是相同的，这个叫做故故性。好，但是呢不是这样子，实际上说呢，每一刹那所生的受都是不同于前一刹那所生的受的。所以在受的法理上面分为说三受是心心性非故故性，好，每一个受都是新的，它不是什么，不是旧的。但是这一段是还是刚刚讲，因为是讲到变异型，它是以什么一段时间的变异来讲的，或增或减，这就是在乐受苦受的程度上分别。现在的乐受增强了，是增，好，现在的乐受减弱了，是减，跟前面比起来，它增强了，减弱了，那么这种氛围上或增或减，暂时而有，率而现前，寻机变坏。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只要因缘和合了，它就出现，但是出现的时间很短暂，就要变异了，所以说暂时而有，率而现前，就是因缘和合它就出现，因缘不和合就不出现，法尔如是，率而现前，寻机变坏。你这个受出现了以后呢，它立刻变化，它不能安住的，所以说寻机变坏。当你观察这三受的变化，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有这个触对因缘，观察受的氛围变化，而能够了知诸行无常。好，第十一个是杂染所作变异，这个是观察心跟烦恼和所作的变异而了知无常。未能了知，先所升起，或有贪心，或离贪心，或有嗔心，或离嗔心，或有痴心，或离痴心。就是未能了知呢，先所升起，或有贪心，或离贪心。就说这个人能够观察自己的内心呢，先所升起，或有贪心，他这个贪心先升起来了，同时他也观察到他有贪心了。啊，什么叫贪心？贪心就是我们的心跟贪烦恼什么一起活动聚行了，叫做有贪心了。或远离贪心，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贪心过了，这个贪心没有了，就是远离贪心了。这边讲的也是刚刚特别强调，是一时一时的观察，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观察，不是相续不断的观察。或有嗔心，或离嗔心，或有痴心，或离痴心，就像观察刚刚讲贪心一样，我们自己现在有了嗔心，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嗔心又远离了，或者现在有愚痴升起来，过一段时间愚痴又远离了，就是观察这贪嗔痴的跟心和合，然后跟心远离，来观察这个无常性。又能了知随一一种诸随烦恼所染无心，又能了知随一一种诸随烦恼不染无心。烦恼呢有根本烦恼跟随烦恼两种。根本烦恼就是我们讲的贪啊，及五种不正见啊。上次给大家一个表呢，那个表上面有啊，这五种不正见呢，就是我见、边见、邪见、见取、接近取，这五见。这十种呢是根本烦恼。这十种里头呢，贪嗔痴慢疑呢是有自体的体性的，五种不正见呢是分位法。它是没有体性的，它是依着愚痴跟智慧这两种心所分为而安立的，所以它没有个别的字体。好，还没讲到这个表，不要急。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根本烦恼有十种，那么现在讲这个随烦恼，随烦恼就是随顺根本烦恼而升起的烦恼。它有什么八大随烦恼，还有两种中随烦恼，还有十种小随烦恼， 共20种随烦恼。心跟随烦恼相应的时候呢，就是染无心。好，心跟随烦恼远离了，就是远离随烦恼的不染无心。好，没有，我们上次讲过一次，这次讲再清楚一点，关于染无心的这件事情。当你有染无心生起来的时候，它一定有八大随烦恼跟随现行。好，就是你是染无心的话，有烦恼现行的时候，八大随烦恼是一定在。是哪八大呢？就是不信、懈怠、昏沉、调举、散乱。这五个呢是由体法。好，第六个放逸，第七个思念，第八个不正知，是无体法。他们是依着慧跟痴的分位而建立的。好，所以真正的八大随烦恼呢，有体的是这五个。好，所以你有染无心，他们就生起来。好，我们讲过了，染无心分两种，第一种叫做什么？有复无记，就是第七世。好，有复无记。第二种是什么？不善心。好，就是我们讲的，他在不善心升起来的时候呢，他一定有什么两个中随烦恼升起。所以你有不善心升起来的时候呢，一定有什么两个中随烦恼加上八大随烦恼。好，那么这两个中随烦恼是什么？就是无惭无愧，他们都是有体法。好，无惭就是什么？自己本身做不好，而不知道什么自己做错了，这个就叫无惭。无愧是别人做得好，我拿自己跟他比呢，哎呀，让我很惭愧。那别人做得好，你还不能承认别人做好，还认为你自己比别人好，你就是什么没有愧，没有愧心。好，这两个是中随烦恼。好，然后呢，如果是不善心的时候呢，一定也有小随烦恼升起。十种呢，小随烦恼，第一个愤，第二个恨，第三个恼，第四个忌，第五个害。这五个都是嗔的分位。都是嗔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分位。好，第六个是富，第七个是狂，第八个是惨，第九个是骄，第十个是谦。这五个都是贪的分位，都是跟贪心相应的。那么六七八富惨、富狂惨这三项呢，他们还跟吃的分位也有相应。这十个烦恼呢，要起来的时候一次只能起来一种，它不会有任何两个或者三个以上共同起来，一次只能有一种。为什么？因为你要是贪的时候，嗔就绝对不起，对吧？是嗔的时候，贪就绝对不起。当你是这个是嗔的氛围，就是什么？你这个比较不嗔，这个更嗔一点，啊，这个再嗔一点，所以不同的氛围。所以你一次起来的时候，只是嗔的一个氛围起来而已。所以呢，一次。这十个小随烦恼只能起来一个，所以在你不善心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有一个小随烦恼起来了，并两个中随烦恼，再加八大随烦恼起来。只有在有复无记的时候，它是直接是八大随烦恼，是这样子。好，那什么叫愤？愤就是遇到什么不高兴的境界，我们嗔心起来了，好，这是愤。什么是恨？恨就是什么？恨恨不舍，事情已经过了，心里还在那边不高兴不爽快，还在想那件事情，这就恨。什么叫恼？恼就是新仇旧恨加起来。 OK， 心里还不爽的时候呢，又碰到什么新的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情，新仇旧恨加起来就恼。什么是忌？忌就是什么？不耐他荣。哎，看到别人有什么光荣的事情，心里就什么不高兴，就嗔心就起来了，就要去什么去搞别人一下，这个就是忌。这个东西最讨厌，哎，以后再讲。第五个害，哎，就怎么样？哦，看到别人你心里不高兴了，就要什么去伤害他，就要伤害他。好，害也可以更强一点的，如果就是强烈的伤害，就是要杀死别人了。哎，那弱一点的时候，就是要什么伤害别人。这是属于嗔分位。富是什么？富叫做富藏，啊，为了什么？为了名闻利养。OK， 我做错事情了，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了，你们就什么 不给我明文利养了，所以什么？我藏起来，不让你们知道，要复藏，贪心起来，又愚痴，哎，狂就是什么？当有明文利养，对不对？想要明文利养，但是又得不到，这时候该是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哎，你去跟他们讲，我很有德性，哦，大家要什么？要来给我明文利养，就是什么？狂语啊，打狂语。这也是贪跟痴的分位。第八个是谄，谄就是谄媚，哎，啊，这个居士，你想要得到他的利益，所以呢，他讲话你就随顺他，啊，他讲的不对，你也是哎呀有道理，好，所以就是谄，这谄很厉害，因为什么？你经常不觉得自己在谄，你就是说我在随顺众生。是不是？结果你不是随顺众生，你是在谄，你的谄心所引起来了。骄就是什么？骄就是骄慢，就是什么？你有什么兴盛的事情，你拿来跟别人比，说我你看我比较，哎，我们家族大，我们是某某家族的，哎，我的地位高，哎，啊，我是出家人，你们都得要什么？要来供养我，这就是什么骄？所以呢？你比别人强的地方，你拿出来跟别人比，就是骄慢，就是骄。第十个谦，谦就是谦贪，就什么舍不得啊，不管是财跟法上面都舍不得什么拿出来给别人，哎，就是谦贪。所以这五个是属于贪的分位。那么六七八这三个又跟吃鱼吃有关系。所以呢，他一次只能起来一个，而且都是无体法，因为他不是嗔分位就是贪分位或者吃分位。所以它也是没有体性的，所以这样子叫做染无心，哎，这样子应该更清楚了吧？好，对于染无心应该更清楚一点。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如果你是有父无忌的话，我们讲是什么第七世。那你第七世有多少个相应的心所嘞？啊，能不能分析一下？我们讲是心是只要升起来，一定有什么五个心所跟着它的，叫做五片心，对吧？父、作意、受想、思，好，五片心。然后呢，我们讲了第七世的时候，它一直有什么四烦恼相应，啊，四个根本烦恼相应，我吃、我见、我爱、我慢，所以就是九个了。我们讲第七世是有父无忌，所以它一升起的时候，一定有谁八大随烦恼跟随，是不是？所以再加上八个，就是什么十七个了。那第七世，它有智慧心所相应。他算愚痴，他是什么？愚痴的慧心所相应，所以他慧心所也有。所以呢，第七世一直你没有转成圣人之前，一直有十八个心所跟你相应，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十八个心所。那除去了我们刚刚讲这三种分位假立的啊，那么就剩下十四个有体的心所跟他相应。我见也是一个分为假立的心所啊，这边三个嘛，十八减三十五，十五再减掉我见，哎，所以呢只有十四个有体的心所跟他相应。又能了知随依一种诸随烦恼所染无心啊，心随意跟一种随烦恼相应，好，都能清楚心被这个随烦恼染污了。啊，比如我现在是愤，啊，我现在是恨，啊，我现在是什么？是悭贪，啊，能够了知，又能了知随一种诸随烦恼不染无心。哎，我这个烦恼远离了，我这恨远离了，啊，跟我的心远离了，不相应了，你也能够了知。又能了知彼心相续。由诸烦恼及随烦恼于前后位去入变坏不变坏性。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一时一时的观察，一段时间你观察，现在贪心啊，过一段时间是嗔心，贪心没有了是嗔心， 啊，现在是这个恨的吃这个烦随烦恼啊，等一下是什么？是嗔的随烦恼升起来了。这都是讲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下面这一段呢是讲的是什么？相续的观察啊，前面有贪心啊，嗔心的观察，现在是相续心的观察，心先和烦恼及随烦恼相应而去入变坏，也就是染无心。然后呢，你提起正念呢，心又跟烦恼跟随烦恼远离了啊，又不变坏，去入不变坏，也就是不染无心了。所以这里是相续心的观察，前跟前面不同，是一个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观察，这边是相续的观察。心由杂染所作变异，现可得故，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观察心跟烦恼相应呢，和烦恼远离呢，就知道心有变异而产生了，这样就可以了别啊，了解到诸行无常的道理。十二，疾病所作变异，这是观察病苦变异而了知无常。未由观见，先见先无疾病，安乐强盛啊，先观察这个人没有疾病痛苦啊，心情安乐，身体健康强壮。后时观见遭重病苦，触对猛力生诸苦受，后来这个人遭受到严重的疾病，身心受到了重病的影响呢，而有强烈的苦受了。复于余时还见无病，安乐强盛，又过了一段时间又见他病好了，身心无病，安乐强盛，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由身体的健康安乐到了有病苦的折磨，产生了变异啊，然后呢病苦好了又安乐强盛了，来观察这个诸行无常的道理。嗯，我们人在生病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发勇猛心，想要好好学佛啊，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啊又把那个要学佛这件事情啊忘掉了。哎，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第十三个是终末所作变异，这是观察生死变异而了知无常。未由观见今时存活安住支持，现在观察这个生命体还在生存的时候呢，心能够支持使身体安住，而身也能够支持心的活动。复于余时观见死末唯有尸骸空无心事，过了一段时间呢，看见这个生命体呢啊，生命终了了，死了，只剩下尸体跟骸骨啊，空无心事啊，没有了心事的活动，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要观察这个生命体活的时候有心事的活动，死亡以后没有心事活动的变异呢，便能够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嗯，这个呢，我那天看到那个临终须知啊，啊，弘一大师讲，他讲了一个偈子，啊，看见他人死，啊，我心热如火。啊，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啊！你想想看，我们学佛的人大部分，当你一听到别人死的时候，你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哎，我要给他助念，是不是？你不是像弘一大师这个偈子讲的，想一想看看下面就轮到我了，你想的是什么？要去给人助念啊，你说你慈悲不慈悲？一个自己都不关心自己的人会关心别人吗？你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我执的，是因为我爱我自己我才会去爱别人啊。所以你说去给人助念，你都不替你自己助念，你去给人助念有合不合道理？我不是说助念不好，不是说助念不好。第二个，助念的时候，什么时候助念才有效？是你意识还在的时候，初想的阶段，你去助念的时候还有效吗？你到细想阶段，到了无记心的时候，你助念他也听不到，他根本在无记的状态嘛，你助念白念了，对吧？他死了以后，你去助念，那不是更幽默吗？对不对？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说 是因为是说我们不知道现在你没有气息了，我们现在现代的医术判断这个死亡的时候他到底阿赖耶识离身了没有，我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甚至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意识还在不在。有很多人说判定死亡了过一下他的意识又恢复了，有这种状况是不是？所以你说给他助念要想想这件事情，所以应该对自己要什么慈悲一点。就算你去给他助念的时候，你不能抱的是给他助念的心情，你要抱的是说我去那边给我自己念的心情，这个时候你去助念才会有效，是吧？他一看，哦，你要自己念，那所以我也应该念。你说我帮你念，他说，哎，怪了，你连你自己都不念，你帮我念，是不是？他也会怀疑啊。我们经常讲，哎，我劝你出家，我就问这句话，你自己都不肯出家，你劝我出家，要这么好你也出家了吗？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出家？哦，你有困难，就是你的心不够嘛。你劝我出家，这么好你就应该自己要做，是不是？所以我们人啊，说慈悲都是假慈悲啊，都不够真慈悲。真慈悲你就出家了，真慈悲你就什么，自己替自己念，不是去替别人助念的啊。别人死了跑去助念，不对，这个不对的，这个观念是错的。我听奥巴马讲了一个故事，美国总统，他说有一个基督教徒，不能叫基督教徒，就是这个犹太教徒 Joseph 每一次乐透的时候他都祷告上帝，说上帝啊，请你帮助我，让我这一期中乐透。然后呢开奖了， Joseph 没有中了，没有中。好，下次的时候呢， Joseph 又开始祷告，上帝，我对你这么信任，我对你奉献这么多，请你让我中乐透。就下次开奖了，哎， Joseph 又没有中乐透。就 Joseph 火大了，就说上帝，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中乐透？我对你这么信任，这一期你再不让我中乐透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结果呢乐透开奖了， Joseph 又没有中乐透。 Joseph 这时候非常的沮丧的坐在那边，这时候砰打雷了，然后上帝讲话了。上帝说， Joseph， 我拜托你一件事情，请你买一张乐透奖券吧。你每次都不买乐透奖券，你说你要中乐透，我怎么能让你中乐透呢？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各位，你们要卸脱，想要卸脱苦，拜托买一张乐透吧。你们懂那一点时间在学佛上面吧，对吧？我们都不肯把时间拿来学习，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卸脱，这不就是跟没有买乐透奖券想要中乐透是一样的道理吗？我们都知道没有买乐透奖券是不能够什么中乐透的，那我们也应该要了解，你没有经过文思修不好好的学习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所以各位拜托拜托，懂那一点时间好好的学习一下，好吧？好，我们讲第十四个，心瘀等所作变异，这是观察尸体的变坏的过程而了之无常。这个过程呢分为第一个清淤，第二个脓烂，第三个血涂，第四个变坏，第五个膨胀，第六个实淡，第七个变赤，第八个散坏，第九个骨锁。这九个位置啊，我们称为不净观，又称九想观，尸体可以经过这九个位置的变坏。未由关键死以尸骸，或于一时至清淤位，或于一时至脓烂位，如是乃至骨锁位。好，根据一些师弟论呢，第三十卷呢就是观察死后的尸体的变异呢，先是青瘀发生，就是你的皮肉发生了血瘀，还有起了黑斑呢，然后呢慢慢的呢到了脓烂第二位，渐渐的脓血流出开始腐烂了，然后第三位血涂， 哎，这个就叫不进观啊。然后你的脓血从头至足到处都是，叫做血涂。第四个变坏，这时候你的尸体在继续的败坏呢，尸体开始破碎啊，四肢开始分离，开始变坏了。第五个想是膨胀啊，有的尸体呢它就开始膨胀，就像一个皮囊一样开始鼓起来了啊。第六个是实弹，然后呢尸体就开始生蛆虫啊，开始吃这个死尸的肉，那飞鸟也会来啄食啊，有时候野兽过来呢也会吃这个咬这个尸体。第七个是变质，渐渐呢你这个身体的皮肉血都被吃尽，就剩下筋骨了，叫做变质。第八个是散坏，好，在鸟兽食用的时候呢，尸体就被分散了，四肢分离，内脏骨肉都四散了，叫做散坏。好，第九个是骨锁，最后你的血、你的皮、你的肉、你的筋都被吃光了，只剩下骨头了。好，这个骨头如果是分散的叫做骨，如果这些骨头是相连起来的话呢，不散坏的话呢叫做锁啊。那么骨锁讲骨讲锁都是取这个大骨头的粗相，如果你要取这个肢节区区的细相的话呢，合称为骨锁。所以骨锁讲骨锁的话就是讲到比较细啊，这手的每一个细的骨头啊，肢节骨头都在。如果只是讲到骨跟锁的话，就是只有大的头颅啊，这个身体这样子。那么这是九想观，你观察尸体的变坏，变作思念，如是诸行，习性无常，哎，能够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好，第十五个，一切不现尽灭所作变异，这是观察尸体尽灭而能了知无常。未由关键比喻于时，此骨所谓亦复不现，皆系败坏，离散磨灭，骗一切种，眼不复见。好，前面是观察死尸的变异，到骨所谓了以后呢，你再继续观察，过一段时间呢，啊，连骨所都没有了，啊，或者是被火烧成灰了，或者是被风吹散了，或者是被水淹沉到水底下，或者被鸟兽咬到它的地方去，所以连骨所都没有了，啊，由于各种破坏原因，骨所不现，所以说皆系败坏，离散磨灭。骗一切种，眼不复见。好，尸体的血、肉、皮、骨、筋、内脏，这一切都灭尽了。啊，眼睛也看不到了，所以说一切都不现了。如是色相，烁烁改转，前后变异，现可得故。这个死尸从青淤浓烂啊，一直到骨所谓，最后灭尽，这些色相不停的改变呢，前后的变异相都是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哎，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也就可以得到诸行无常的道理。好，这十五种是观察内身变异，啊，了解诸行无常的道理。下面我们讲外事有十六种无常之性。好，观察十六种气世间的变异呢，可以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第一个是地势变异，未由关键此地方所，先为造立道场、天寺、宅舍、市禅、城墙等事，后建新造，善作善事。地势变异就是指一个地区的变化，啊，未由关键此地方所，就是观察这一个地区呢，先为造立道场，这个地区从前呢没有造立这个修行的场所。天寺，天寺就是供奉天神的场所，啊，宅舍，人民住的住宅跟房舍。市禅，啊，就是商人做生意的地方，叫商场啊这一类的。城墙，城墙就是围绕保卫城市的墙哈。等式就是指各种的建筑物啊，以前呢这个地区没有这些建筑物啊，后建新造，善作善事。后来这个地区开发了啊，就建立了这些很多好的建筑物啊，并且装饰得很好，叫做善作善事。富于于时，见彼朽固，体侧零落，腿毁穿缺，火所焚烧，水所飘荡，富于于时啊。过了一段时间呢，见彼朽固，见到这些道场、天寺、宅舍等建筑物呢都朽坏了，匹彻零落，匹就是什么塌坏了，叫做匹，彻是裂开了，零落就是凋零破落了，哎，腿毁穿缺，腿毁就是建筑物倒塌了，叫做腿毁。 啊，穿缺啊，外墙破坏了是穿啊，建筑物的部分破坏了啊，不完整是缺。而破坏的原因呢，就是火所焚烧、水所飘荡，这一切外力的原因呢被破坏了。如是色相前后转变，现可得故。啊，这个地区本来空无所有，后面建造了各种建筑物，然后又被破坏了。啊，这种种的变化都是我们可以现见、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是现可得故。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行无常。这个时候呢，由地势的色相前后变异呢，我们可以了解诸行无常的道理。第二个缘势变异，啊，这个是用花缘相貌的变异的呢来讲解诸行无常。未先观见诸缘院中，药草、丛林、花果、枝叶、细节茂盛，青翠丹辉，甚可爱乐。啊，未先观见诸缘院中，缘院就是种植花草林木供人玩赏的处所。啊，先看到呢，花园林院中呢种植了种种的药草，啊，可以供药用的花草。丛林低矮的叫做树丛，高大的叫做林木。啊，花果供观赏的花，可以食用的水果。枝叶植物的枝干跟叶片，细节茂盛，啊，都长得很繁茂很兴盛。青翠丹辉是形容植物的这个色彩呢，有青就是有青绿色，哎，青翠，哎，丹呢就是红色，灰呢就是有光泽，色彩美丽，形容这些植物长得很茂盛。甚可爱乐，啊，让观赏的人呢心中很快乐。复于后时见彼枯槁，无诸花果，柯叶零落，火所焚烧，水所飘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些花草林木都干枯了，青翠丹辉都没有了，哎，无诸花果，花也落了，果实也没了，柯叶零落，柯就是枝条啊，哎，树枝跟叶片呢都凋零谢落了。就可能是时节变了，也可能是水灾、火灾、风灾，所以说火所焚烧，水所飘荡。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观察这个花园的变异呢，而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第三个山势变异，这是观察山林的变异而了知无常。位于一时，观见其山丛林蓊郁，耸石缠岩。啊，在一时看见这个山林呢，丛林蓊郁，啊，就是树木长得很茂盛。耸石缠岩就是山上有高大的石头跟峻伟的山岩，啊，叫做耸石缠岩。富于一时见彼丛林缠岩耸石，凋残颓毁，高下参差，火所焚烧，水所飘荡。啊，过了一段时间呢，见到这些树林呢都凋零残落了，啊，巨石倾倒毁坏，而峻伟的山岩也破坏了，啊，可能就是碰到土石流了。哎，变成高下长短不齐，叫做参差不齐，或是被火焚烧了，或者水飘荡，就是呢，也可能是地震的原因呢破坏。好，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有观察这个山林巨石山岩的变异呢，而能了知啊诸行无常。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碰到的，可以碰到的事情，好，都可以从这边观察无常的道理。可是我们通常都会依照我们的教导呢，就是碰到了，哎，八八水灾，我们想的就是要救人，这是好事情，啊，但是呢就没有想到什么无常的道理，所以他是就是要教导我们，你要做，哎，有居士问我怎么样如理作义，这个就是如理作义，你观察无常的道理就是如理作义，哎，你经常观察，那就保持你的心一直在如理作义上面。好，第四项水势变异，就是观察水的变异而了知无常。未先一时见诸河渎、石泉井等滔泼涌溢，离水盈满。啊，看见这个河呢，就是河流；渎是通往大海的大水。啊，石是水池，泉是山泉，井是井水，等就是指其余的，比如说江啊、湖啊，哎，波涛涌溢。波是小波浪，涛是大的波浪。好，小波浪、大波浪呢？涌是水向上面喷呐，溢这个水满出来了。嗯，离水盈满，离水就是指的泉水充盈满溢。啊，这些都是水很充足的样子。后于一时见彼一切枯涸干竭，后来又看见这些河渎、泉池、井等水都枯竭而没水了，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啊，有水的盈满。 跟水的干结的变异而制造诸行无常。啊，我们每年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期望台风能够带来雨水。啊，如果台风不能带来雨水，台湾可能就有什么水的问题、缺水的问题。啊，从这边我们就可以观察无常的道理。啊，所以你要用到生活上面。啊，他这边写了，你就可以用到你生活上面来观察无常。对，五，作业事变异，就是观察所做事业的变异而了知无常。未先意识见彼种种循例木农工巧政论行传等业皆系兴盛。哎，就是未先意识先前某一个时间我们来观察呢，见彼种种循例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上我们观察各种事业呢，循例就是求取利益。啊，循是求取的意思，利就是利润，求取利润。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商业啊，或者金融业。牧农就是经营畜牧业及农业，最近牛奶涨价了，就是，畜牧业改变无常，啊，本来价钱比较低，啊，后来涨价了，无常，价钱无常。工巧就是工业，啊，政论就是指文化业，行船就是航运业，等等，啊，还有许多的行业，比如说什么服务业、食品业各种事业。皆系兴盛啊，这时候政府有能力，社会很安定，所以呢百业兴盛。富于一时见彼事业皆系衰损，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是战乱的原因，或者是社会不安定，见到这些事业都衰败了折损了，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行无常。由于社会事业的兴旺衰败呢，而观察到诸行无常的道理。第六项库藏室变异，就是观察仓库中储存物的数量的变异呢，而能了知无常。未由观见种种库藏，一时盈满，一时灭尽。从观看到这个仓库中各种的储藏物啊，搬入储存的时候呢，充满了仓库；啊，搬出去的时候呢，仓库又空了；啊，或者是碰到灾害了，将仓库破坏了而灭尽。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啊，看见了库藏物的盈满或者灭尽的变异，便能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啊，这是第六项库藏室。第七项、第八项呢，叫做饮食室变异。啊，饮食变异或者食室变异。啊，这有两项。要观察饮食消化的变异而知道无常。未由观见种种饮食，一时未半，一时已半。就是观察到各种的饮料食品呢，一时未半，哦，还在准备，还不能食用，哦，叫做未半。一时已半，经过调理了以后呢，已经准备好可以食用了，这个叫做已半了。一时入口，牙齿咀嚼，合杂言唾，细细吞咽。啊，帮这个饮食放入口中啊，一时入口，牙齿咀嚼，我们就用牙齿把食物嚼碎。合杂言唾，在咀嚼当中呢，这个食物呢就跟我们的口水呢混合起来了，叫做合杂言唾。细细吞咽，啊，嚼细了以后呢，再慢慢的吞下肚子里头去。啊，这是一种象。一时入腹，渐渐消化，吞到胃里了以后呢，食物在胃肠中呢被消化吸收，一时变为屎尿流出，啊，被吸收了，营养被吸收了，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没有被吸收的就化为屎尿呢，排出我们的体外。由于观察这样子呢，饮食室呢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啊，能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第九个是尘室变异，尘就是车子，车尘，啊，由观察车的变异能了知无常。古代没有车的时候，可能用轿子，所以轿子也应该可以算作这个尘室变异。位于一时见种种尘。心妙庄严甚可爱乐，啊，就是意思我们看见各种的车尘呢，有新造的车子，啊，有各种奇妙的设计，各种庄严的饰品，使车子看来非常的可爱。富于一时见彼朽故，离诸言饰，啊，过了一段时间车子旧了，车子坏了，啊，车子上的装饰品呢也掉落了，啊，破坏了，不再可爱了，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观察车程呢，由新而旧，由庄严而不庄严呢，由可爱而不可爱呢，这种的变异呢，便能够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哎，第十个是衣饰变异，观察衣服的变异而了知无常。 为由观见种种衣服，一时新成，一时固坏。观察各种衣服新做成的时候呢，非常可爱，过了一段时间衣服穿旧了坏了，要缝补了。一时鲜洁，一时垢腻，衣服洗干净了非常的鲜明洁净，经过了穿着，污垢油腻呢就使衣服那个污秽了。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由于衣服的新旧成坏洁净污秽的变异呢，可以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第十一，庄严具饰变异。庄严具呢就是装饰品，比如说耳环、戒指、腕穿、臂环、脚环、或者脚链、金银做的法饰等等，这些饰品的变异而了知无常。为由关键诸庄严具，一时未成，一时已成，一时坚固，一时破坏。观察这些首饰呢，在没有做成的时候呢，和已经做成时候呢，它是不同的，它是有所变异的。饰品完成以后装在身上呢，看起来很牢固，但是过一段时间它也旧了，也会坏掉，所以呢就能够了知诸行无常，观察庄严具的变异，能够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第十二，舞歌乐饰变异。由观察舞蹈、歌唱、乐曲的变异呢，能够了知无常。为由关键舞歌伎乐现在种种音曲差别一起一泄。观察舞就是舞蹈，歌就是歌唱，伎呢就是有特殊表演的才艺者，比如杂耍特技，这些都是。乐呢是就是演奏音乐，这些人在表演的时候呢，现场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乐器的什么声音跟曲调各种不同的差别，各种不同的表演。一个表演开始我们称为起，一个表演结束我们称为泄，所以不同的表演开始又结束了，另外一个表演又开始又结束，称为一起一泄。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有观察这个舞蹈、歌、唱歌、特技、乐曲的种种的变异呢，就能够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第十三个，香蛮图饰饰变异。香是香水、香粉、香油、香膏，涂抹在身上做装饰。蛮是将花串联结成饰品，戴在发上或颈上，由香蛮的变异了知无常。记得吧，我们上次讲到为什么要供香，因为我们臭嘛，对不对？所以呢，香不是拿到佛到前面给佛闻的，香是拿来熏你的身体的，熏你的衣服的，进道场之前把衣服熏一熏，然后呢再进道场。你们受过戒的人不都知道吗？你要有什么拿个囊盛你的什么衣嘛，对不对？一定要清洁嘛，然后到了道场才能换嘛，就是怕你中间弄脏了、弄臭了。为先观见种种香蛮鲜荣丰富，看见香跟花蛮呢，鲜就是指这个花蛮是新开的花编成的，荣呢是指这个花很漂亮、很秀丽，丰富指这个花的香气很浓厚，厚实见比。萎脆臭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见到香蛮萎谢了、憔悴了，气味变臭腐烂了。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性无常。观察这个香蛮由新鲜秀丽、清香好闻到萎谢臭烂的变异，了知诸行无常。我们在那个厕所里面的就有人拿那个买的玉兰花香啊，大概怕我们法师闻到臭味呢，买玉兰花香放到里头，很好，结果呢忘掉拿出来，结果今天一进去怎么这么臭，一看玉兰花臭，刚好就是这一段。那个臭真是臭。十四，资具饰变异。资具就是资生具，生活所需的用品呢，叫做资具。由这些用品的变异了知无常。为关键笔未造、已造、尘满、破坏、前后变异，就是观察这些生活用品，没有制造前是没有的，已造、制造以后就出现了，就有这个成品，这是从无至有的变异， 支具初造成的时候呢是完满的，是圆满的，经过使用以后呢就可能耗损破坏了，所以有而无。这前后时间支具的有无的变异呢，就可以让我们了知由作变作思念诸行无常，有支具的变异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十五，诸光明是变异，由观察各种光明变异了知无常，未由观见种种明暗生灭变化，要去观察各种光明黑暗的生灭变化，譬如太阳出来了，就天就亮了，光明产生了，太阳落下去了，天就暗了，光明就灭了，就黑暗了。那么灯火也是一样，灯开了就光明就有了，灯关了就黑暗了，月光也是一样。从观察这个光明的明暗呢，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行无常，便知道诸行无常的道理。第十六，男女成事是变异，这是观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异而了知无常，为关键比或衰或盛不久兼住。这个成逢就是交往了，交往替他做事的意思，人跟人交往互相帮忙处理事情就有了关系，有时候互相来往密切，有时候呢不相往来，所以说或衰或盛，这个成逢会有或衰盛的分别。不久兼住，这些往来的关系会变的，会变的。你有权势有财位的时候呢，门前是什么车水马龙，你住在深山的时候也有人来找你攀亲富贵，等到你败落你没有权势了，你穷苦了，就门可罗雀，门可罗雀，你住在闹市里头也没有人理你，没人睬你，这种人情的冷暖呢是不久兼住的，观察这种人情冷暖的不久兼住呢，变作思念如是诸行其行无常，如是人情世故的衰盛变异呢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我把这个成逢再讲一下哈，这成逢第一种就是要互相尊重，人跟人交往互相尊重，我们在道场里头也是一样，要互相尊重，多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都会要求别人照自己的意见办事情，那以前师父教导我说，如果这件事情用你的方法也能办成，用他的方法也能办成，那你就估量一下，有时候就随顺用他的方法来处理，反正事情能够处理好就好了，真的不要太坚持己见，这样大家互相尊重的时候呢，这种成逢呢就是会有好的关系，这样道场就会和气，才会兴旺。第二种成逢是什么，就是你替别人做事，你替别人做事的时候你要听什么，听你帮他做事人的意见，你不能说帮别人做事用你的方法来帮他做事，你要听他的意见，如果他说随你的意，那你用你的方法帮他做事，那如果他有意见你照他的意见做，免得你会造成什么，造成他的困扰，会造成他的困扰，我们在道场里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帮师父做事情就是这样，他会测验你，测验你听不听话，如果你在这些事上都不能听话，你也不会听他讲的法，是不是，你连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听他的话，你怎么会听他的法呢，所以他会测验你，要重用一个人之前必然要测验一个人，这时候他会用一些不合理的方法来测验你，比如说要盖房子叫你去申请什么盖房子的执照，你去申请图也画好了，钱也准备好了，执照也下来了，没有理由不盖了，没有理由，所有的理由就是我觉得不可以盖，这时候就看你反应了，你说非盖不可，好，这个人不能用，为什么，他能办事但是不能办大事，为什么，因为碰到重要状况要你听话的时候你不能听话，很多事情要看层次，师父在做的时候他是看到远的层次，我们看到近的层次，所以要能够利用他，要用这个人一定要经过测验，好，他说不做你就不做了，这个人可以用，因为什么，临当重要时刻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听话，能够把事情办好， 这个人可以用，你要通过这一关。啊，不能通过，不能通过就不能用了。啊，不能用了呢，但是呢也不能得罪，那么就慢慢的，好，那过一些事情，过一些事情，他找个理由把你换掉。啊，这是处理事情的方法。哎，这是处理事情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替别人做事情，要记住，你是替别人做事情，你要听他的，而不是他要听你的，反客为主是不对的。你这样做的话，啊，大家才能行事，才能把事情办好。因为头只有一个，啊，一个寺院里头住持只有一个，哎，大家都要什么？尊重住持。像如观法师来，如观法师是住持，他现在是现任住持，我是前任，我已经卸任了。就他来，我要尊重他。哎，他要办的活动，我要尊重他，一定是我去见他，不能让他来见我，因为这不合道理，因为他是现任住持。哎，虽然他的戒腊比我浅，但是他现在的地位是住持的地位，所以我要配合他的时间，因为他忙嘛，住持到台湾来一定忙嘛，所以一定是我去见他。哎，不能说有他跑到我这边来见我，这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办事情一定要恰如其分，哎，要把这个分际抓好。要分际抓好，你先要把什么？把一些事情先看空，先不能执着。哎，因为什么？大家的看法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的，所以一定要把分际抓好，这样道场才会兴盛。哎，不要一定要强迫别人照你的意见做。哎，修行的方法很多种，哦，不是只有一种。哎，我也有我的看法，哦，但我看法我提出来，我绝对不会要求各位说，哎，我说助念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就说，哎，你们不准你们助念，没这回事情。要去各位去，但我只是跟你讲助念的时候你要怎么助念，你把态度要放好，哎，你的心态要调整正确，这个时候双方都能什么得到最大的利益。哎，那你的心态不对的时候，你去做这件事情效果可能就不是你期望的效果了。哎，好，这个是男女成奉事变异。如是一切外事诸行，以妖言之，当知其性皆是无常，何以故？形象转变现可得故。啊，这十六种外事都是生灭法，简要的说这些外事都是无常法。啊，从何得知是无常法呢？从形象转变现可得故，因为这些外事的形体相貌的变异都是可以限量，啊，可以观察到的，所以知道这是无常法。由于是等如前所说诸变异行现见增上作意力故，于内外事如其所应，以变异行观察一切事无常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观察十五种内事啊，十六种外事的变异行，这些内外事的变异行都是可以限量观察到的。啊，也就是用这种呢有增上力的限量的观察，从内外事的变异行来观察智较量所说的诸行无常的道理。哎，下面留两句下次再说吧。好，今天讲到这里为止。好，阿弥陀佛。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那个三个问题啊。第二问题，因为我上次没来，所以大概也许师父解释过了，只要解释了就不用再解释了。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染污心莲八大随烦恼啊，它一个就是前面有是五个是有体，后三个是无体啊。那么这个什么叫有体，什么叫无体啊？然后为什么前面五个是有体，后面三个是无体啊？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八大，这我们说八大随烦恼。这有大随烦恼，有中随烦恼，有小随烦恼。那这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是怎么分辨？为什么它是大随烦恼？它是中随烦恼？它是小随烦恼啊？这是第二个问题。 好，那个第一个问题啊，什么叫有体？什么叫无体？有体法就是它是有种子的。它是有种子，它是有自己的亲因缘的种子升起的法，叫做有体法。那无体法呢，是说它依着这个有体法而建立分位而建立的，叫做无体法。它本身没有亲因缘的种子，它的种子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愤恨 它们都是嗔，是由嗔的种子变现出来的，只是在嗔的程度上面安立它们不同的分位，所以呢它实际就是嗔心而已。那嗔是有体的，那么在这个有体的嗔上面的不同程度安立的这种名词来解释这个嗔，那么它这种是无体法，这样子。所以呢那前五种呢它是有体，就是代表它有它的自己的种子。那后三种呢它是按照思跟慧的分位上面安立出来的，这个放逸思念不正知，它是依照慧心所跟痴心所它们同时现行的时候啊，不同的分位上面安立出来这三种，这样子。所以这是有体无体。回答第二个问题，大中小，什么是大，什么是中，什么是小。你看只要染污心生起来了，这八个烦恼就要起来，它是不是最多？不管有富无忌，不管你是有富无忌你是不善心，它都会起来，是不是？所以它跟它比起来，中随烦恼比起来，它是不是出现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它大了，它就比较小一点了，对吧？好，那是在于不善心来讲，只要不善心起来，中随烦恼是一定要起来，是不是？可是你小随烦恼不见得，对不对？因为我们讲了小随烦恼一次只能起来一个，所以它是不是它出现的几率是比他们多，是吧？所以大中小，是不是？所以就依照它出现的多少而判定它的大中小。所以只要是染无心，八大一定起来。所以你下面任何一个一起来的时候，这两个一定起来，这八个也一定起来。可是呢你前六次不活动的时候，这第七次活动的时候，它这八个还在活动，对不对？可是这边就不活动了，所以它的范围就比较广，所以大，所以它中它小，这样子。你讲， 刚刚师父就是说解释，就是助念的问题啊。师父说是就是说在往生之前啊，还暂留的时候会助念，可是死了以后呢，他就是助念就无效了。可是就是我现在我有个小问题啊，就是说那就是人死了以后，死有以后就终有，终有是不是他也有那种就是可以有感知的问题？就是说你假把有助念的时候，他也可以感受得到，而不是他毫无知觉，有没有这个问题？ 中有是非常灵敏的，好，但是照一切四律论的讲法是说，你死了以后，你的中有呢就要去投胎，对。所以如果说你的业力很强的话，譬如说你善业很强，你就到天上去了。如果你成就了不动业，成就禅定的话，你一死，下面你中阴身一出来，马上就到天界化身了，好，就去投胎了。那么你是极恶的业，你一出来中阴身一出来马上就到地狱去了，好，因为做了极恶的恶业，或者到恶鬼道去了，那么畜生道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但是呢一般来讲中阴身出来了以后呢，他马上就要到什么，中阴身是很轻的很灵敏的，他就要到投胎的地方去等，等投胎的时刻，那个因缘和合啊。因为什么？我们中阴身会出来是因为我爱现行，是怕我们身体没有了，所以他中阴身起来的时候他也有我执啊，中阴身不是代表他就解脱了，所以他也怕他没有，所以他就要到那个地方去投胎那边等啊，等那个父母交合的时候他就要下去，所以他就在那边等。那这么远的距离你怎么听？所以呢一般来讲的时候，地藏经讲好是有道理，怎么样招请过来，是不是？你们要去参加法会的时候，他一定要先招请亡灵吧，不是像我们这样子不招请啊，是不是？所以要招请来了以后你再念给他听，三思信念前面先一定先做招请，所以要先做招请的，请他来，意思就是说你到那边去没有完，我把你请回来，来做这个法事，做完你再回去，所以要做招请。但是你助念的时候你没有招请吗？你也不敢做招请，你招错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你要碰到的因缘就很少了，你的几率就很小了。 很小的时候是碰到什么呢？就是他刚好要在这附近投胎，对吧？那谈恋爱，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机会，但是几率已经很小了。好，这是一件事情。那我刚刚在讲你助念的心态问题，是不是他能不能接受？生前都不接受，死后会接受，这个几率也很小，这几率也很小，所以这是几率的问题。你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实在不大。第二个，你再讲，我们再想一个道理，如果助念这么有效的话，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讲去助念？有没有啊？各位，请你翻哪一本经上面跟你讲说要去助念。地藏经里讲的不是那个，不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中阴身能够得到这个方法，你去告诉我是哪一本经出来的，你去找。这个都是佛教传到了一个地方，跟他地方宗教合起来了以后产生的一种方法，适应当地的众生产生的一个方法，不是佛教真正的道理。佛要度的是什么？是现在的人，是不是？我那天跟居士讨论过了，《地藏经》讲，你替十王者做的功德，你得七分之六，他得七分之一，这是什么道理？意思是要你生者，用这个方法让你生者去做这个功德，对，不是找个法师去念经就好了，是要你去念这个经，而你得到七分之六的功德，他得到那七分之一如梦如幻呢。你要得到这些功德，所以佛法是引导现在你做的人去得到这些功德，重点在这个地方，而不是你去帮人做这个。怎么能帮人做呢？是不是能够帮人做？释迦牟尼佛老早来帮我们做了嘛，这才慈悲嘛，对，就是不能帮人做，所以他只能告诉你怎么做，然后要你自己去做。那我们自己不能去做，讲的再多也没有用，讲的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就是我们做了要照着去做，所以今天跟各位讲，抽点时间，花点时间去做，去买那个乐透奖券，好歹来一张吧，对不对？要不然这么多亿你怎么中呢？每次看别人中奖那边乐得要命，对不对？你去买一张吧。当然买，这鼓励各位买乐透是不对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各位花点时间好好学习一下吧，可以好好学习一下。你要静坐我也赞成，好，你要学习经论我也赞成，到这个时代已经无可奈何了但是各位你花点时间多少对你是有帮助的，对你是有帮助的。回答到这里好吧。好，阿弥陀佛。